京时间来到了22:04的53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打开收音机，打开我们的视频软件，锁定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电台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今天晚上我的耳机很有意思啊，是从那边过来，你看这个线是不是非常有这种随便随意的感觉，非常的像在家里哈。今天有点小小的状况，我们的辛苦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处理。就像我们今天晚上的话题一样，忽然就怎么样了哈。其实人生当中有很多很多突如其来的考验和应对，就像我这个耳机不停的在从我的下面滑下来，哦不，就是这样。但是夜色会带给我们一些安定的感觉，稳稳当当的感觉。我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看到我这样双手握耳机的时候不要害怕啊，不要害怕。可以跟我在直播间取得四种联络方式，请允许我告诉你。第一种呢，是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你看到了吗？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答录机，准确的准，时间的时，回答的答，录音的录，机器的机。第三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新浪微博，名字叫做周大准。第四种方式，你可以通过花椒下载APP 花椒，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一起聊一聊了。哎，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忽然就怎样的一个情绪或者事件发生？比如说忽然就中彩票了，忽然就想他了，忽然就迷路了，忽然就失眠了，忽然就像是一个造句的这样一个考试的题目，大家可以在忽然里边加内容，就加内容，忽然想他了就去找他了，这也是一个句式，或者忽然就想他了但是没有去找他。今天晚上有一个小时的聊天时间，同样我也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第一首歌曲是哪一位演唱者呢？我们有请，这是我在我们的这个听众的朋友群体当中他们发来的好歌曲。就是因为这样的共同分享，让我们的音乐曲库不断的丰盈。这首歌曲也是我第一次听这个女歌手的歌声，还真是非常的惊艳。来听听乐声余春是什么感觉。 山长水远，借我一匹梦的马。 岁月短，酒醉且凭栏，花下无处眠，醒来红泪说你看。 老生啊，故事我才能续写，等你今后少有牵挂。乐生啊，我思绪山长水远，借我一笔梦的马。乐生啊，故事我才能续写，等你今后少有牵挂。乐生啊，我思绪山长水远，借我一匹梦的马。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是五洲同。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10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10点大陆集。 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我是黄国伦，10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其生而不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音频视频同步的10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一个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我想此刻跟正在听我节目的朋友说，你现在看不到直播间我的样子，也许你的分享就只是自己的。如果你真的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看到我在直播间的样子，就可以通过花椒的 APP 搜索活力982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怎么分享呢？有了这个软件之后就可以点转发，转发到你的朋友圈，朋友圈不管有多少联系好友通讯录的人，这就是一个分享。然后希望所有正在通过花椒看这场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直播的朋友们，那些花椒的交友们，可以点点我们的节目的关注，可以转发我们的视频，让更多的朋友在深夜的直播间、深夜电台、深夜听歌需求当中有一个非常直接的了解和认识。当然我也喜欢你送给我的礼物，让这个直播间的屏幕显得非常的多彩多姿。今天晚上的主要跟你们聊的就是忽然就怎样了。 忽然就，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可以作词啊作曲的部分。比如说你是一个学语文的学生，忽然我今天想到了一个之前吃的很久的东西，特别想念它，我就去了那家餐厅，忽然我发现那家餐厅就关门了。这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忽然就，那你也可以直接把忽然就联系在一起。忽然就特别特别想要去健身，因为夏天马上就要来临了，再不健身的话，穿很薄的衣服就会显出我们的肉肉。忽然就觉得不想再健身了，为什么每天对自己那么苛刻，吃好吃的东西，喝幸福甜蜜的各种甜甜的糖水，吃各种冰淇淋甜品，是多么生活多么美好啊。 So 忽然就怎样，是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是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可以遇到的问题。那你该如何面对忽然就这个话题呢？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忽然我就害怕了。我很少在节目当中放林俊杰的歌曲，就是第二次放他的歌。其实林俊杰是非常有才华的新加坡的创作型歌手，而且他的每一首歌都充满了他自己的电音的味道啊。很多的主持人行内人说林俊杰是行走的 CD， 你听听林俊杰的演唱害怕。 我突然觉得有点怕，爱跟生活的一切，你以为我知道怎么拆开，我们的想法落差，我的爱之所听不能听，已经浓得不能说是曾经，也可说着我是我有你我。 在深夜听歌曲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有一个地方让我们的心情暂时躲起来，这个地方你可以没有拘束没有猜疑，让你的情感就像夜晚的星河一样倾泻到你的面前。那也可能是真的走在这个空间里不打开你的心房。你是否最近忽然就害怕一个人了呢？是否最近忽然就害怕两个人了呢？ 和哭泣都是因为爱，别逼自己不掉泪，这往里不只是有你， 真的也没谈到多少，你需 所有你我。 人静听点好歌很有必要，谢谢 GG 林俊杰的这首打动人心的作品害怕。 我是曹玄斌，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些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To be a better man， 希望我们每天晚上的相逢都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碰面，都希望我们呢在彼此的交流、了解以及帮助的过程当中变成更好的人，让每一个夜晚都变得不一样。因为我们有一个微信的听友群，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进入这个听友群的话，如果你现在可以用视频的方式看到这张微信的二维码的扫射的话，叫什么扫射，就扫了以后啪啪啪啪啪赶紧加入哈，可以点击这个屏幕上面的二维码，加入的时候注明十点答录机，就可以跟大家一起在夜晚当中度过不一样的深夜的内容。现在已经有129位朋友在里面，大家真的是每天发生活当中的照片，然后聊音乐、聊心情，彼此成长，互相信任，这真的是很难得。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有很多的戒备，忽然就不想去认识朋友了，忽然就变得自己给自己心门封上了，忽然就想把房门紧锁，一个人待在屋子里。所以忽然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动机，但是这个动机却是让我们可以变得更好，又可以变得有点灰色的部分。接下来这首歌曲我呢要诚意推荐给你咯。也许你看过86版的西游记，那真是经典的一部电视剧，现在也是每一个卫视每一个频道都会反复播送的西游记。当然西游记的这个故事拍成了电影啊，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个翻拍，就是为了致敬经典。当然其中有一个歌曲叫做女儿情，你还记得女儿情的那个画面吗？那首歌真的是让人印象很深刻啊！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如果说错你也不要介意啊。那其实我觉得万晓利是民谣歌手当中一个很成熟的一个男子，他有一首歌曲叫做《狐狸》，非常的好听，写进了人世当中的写实和算计的部分。当然我们也有更强的适应能力来适应这个物竞天择的打引号的动物世界。那今天晚上我特别准备了万晓利先生这首《女儿情》，我个人认为是非常优秀的作品，也希望在深夜让他推荐给更多的朋友， 让更多的朋友在夜晚听不一样的音乐。我看看我选的是不是对的 CD 的顺序，稍等我五秒钟。没问题，有请万晓利。我喜欢吉他的前奏，会让我们对这首歌有非常大的期待，因为你之前听过一版，再听听他的声音吧。有请万晓利先生。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声思，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说什么吧 看得太孤独，正如你总在想念某些人，也总会有些人在一直想念你。你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吗？如果你会反复的对位的思考，你会活得简单幸福一点。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悄悄睡醒。 谢谢黄玲，谢谢薛之谦带来的来日方长，就像我们的十点大陆机那种陪伴和爱，来日方长。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我是黄国伦，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出窗口，站在十七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十点大陆机，每晚准时与你听见。你现在在北京哪个地方？是否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里？或者你开着车行走在各种环路上？现在应该不堵了吧？你的心情是否变得顺畅了一点？我是深夜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我非常开心和荣幸，您在这个时间段22:38:46中选择了遇见了十点大陆机。这个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我也很开心，你也可以通过花椒下载APP 之后呢，搜索活力982，可以看到我在直播间的样子。当然你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之后，就可以看到直播这一栏里我现在在直播间的样子。忽然就觉得也许这个城市有很多的人正在静静的、默默的、没有互动的听我的声音。我现在就忽然想象我的眼前有一个大大的屏幕，这个屏幕就是城市的 LED 的摄像头，各种摄像头把二环、三环、四环、五环还有各种地方的角落大家在做什么我看得清清楚楚。又有多少人通过收音机、通过视频直播看到了十点大陆机，听到了我。我可以看到每个人听到我节目的样子，忽然就觉得很开心，有开心的，有失落的，有遗憾的，有爱上的。这个城市每晚会发生很多的故事，这个城市每晚也会发生很多的相遇。正因为有了大家的这些元素的补成，这个城市会变得不一样，精彩纷呈，色彩斑斓，各自安好，有些伤感。接下来这首音乐我也诚意给推荐身边的朋友，它是什么歌曲呢？就忽然之间我想靠近海。我每次选择旅行目的地的时候，如果不是特殊的那种需求，我都会去海边，很靠近海的样子。大海给我一种巨大的宁静，有巨大的澎湃。我在海的面前可以陈述我内心的想法，可以告诉他我最近过得怎样。 每当潮汐潮落，每当夕阳西下，或者太阳升起的时候，我跟他是离得最近的朋友。 听见天晴，听见黑暗，听见人潮中有你，我跟着你继续，就分外安心。我没有翅膀，却觉得能飞行。那些梦想沿着指尖舞成一片协奏曲，这默契相思之际，我有谁在牵引？我逆光前进，却非不可恐惧。因为你，我靠近海；因为你，我懂得爱。一念你笑声传来，我感觉一阵温暖，看不见眼前的海，看不见阳光灿烂，一面有海风吹来，我心里一片蔚蓝。 跟我一样喜欢海吗？我非常的喜欢海。我第一次浮潜的时候看到了海底的世界，我看到自由的鱼儿，漂亮的珊瑚，蓝色的海星，还有被大大的太阳照得黑黑的脊背。大自然就是这样神奇，我们活的有时候真的太累了。 逆光前进，却再也不可恐惧，因为你，我靠近海，因为你，我懂得爱，听见你笑声传来。 就很想靠近海，也忽然很想把我看到的眼前的一切分享给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忽然就很想与你见面。谢谢蔡健雅，忽然很靠近海。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们是同一类人。忽然就不想说话了，是我们的听友发来的信息，说我忽然就不想讲话了，怎么办？那就听歌啊，听音乐啊， 你让自己休息，全面的休息。忽然就很想讲话，那就大声地说出来啊。忽然我很想去演话剧，那就找机会去先看一场话剧。忽然我想离开现在生活的环境，那就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忽然就喜欢上了十点大陆机，这我没话说，很睿智的选择。忽然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情绪的释放。忽然就怎样了，真是它不是偶然的，它是也许在堆积了一定的情绪之后量变达成的质变。忽然就想起了一个人，也是因为他经常在你脑海里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是不是？忽然就想放这首歌给你听了，这是我每天晚上需要做的工作。其实这些忽然就都是我用心准备了很多很多时间的。大家在想，一个小时时间需要多少时间来准备？我告诉你，台上十分钟，台下多少？一百年功。台下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你自己去算这个大概的比例。我觉得有心人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做任何的事情你都要及时准确高效率的反馈给你的内心，当先打动你的内心之后，才有可能去让听到的人看到的人感觉到有一种分享的快乐。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要集中的推荐一下，我觉得魏雪曼是非常好的声乐老师，她也是非常好的歌手，她也曾经上过我白天的节目，介绍她去西藏去旅行，去跟谭维维一起爬山的事情。她是个坚强的人，而且她非常的柔和细腻。我们来听听魏雪曼带来这首时间的花。时间里的花有很多很多种样子，春天来了各种花开放了，到了夏天的时候它是盛放期，但是到了随着季节的变冷，秋天它会慢慢的凋零，冬天它就冷冷的矗立在那边。这像极了一个女人的一生，我希望每一个女生每一个女人每一个女子都找到她生命当中的护花使者。有请魏雪曼。 看着时间的喧哗，打开哭泣的嘴巴，蹒跚每一步的挣扎，走了一圈的童话，生命一面说情话，一面拉背叛的门闸，从喧 雪曼呢，用她非常有张力和控制的表达演绎了《时间里的花》，一首非常经典的有超高演唱技巧的女声作品。谢谢魏雪曼在深夜带来的《时间里的花》。 我是摄影师腾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为什么我在听这首《时间里的花》的时候，忽然就想到了这首歌曲呢？很直接，也很简单。就像我在放之前那首《很靠近海》的时候，我也会想到这首歌；在放《女儿情》的时候，我也会想到这首歌。于是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一定要放这首歌曲给你。你能猜到他是谁吗？他是我国香港地区早些年啊、很有年头的时候一位当红不让的炸子鸡，他非常的红，那个年代他是谁呢？有请浪子心声。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前伴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添性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命里有故事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雷声风雨打，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得最乐也。 经典的作品会有很随意，其实不是随意的表达，比如口哨声、口琴声、随来的响指，以及很多很多即兴的歌手在录音棚和制作人非常即兴的碰撞。不管浪子心声还是金盆洗手，都是一种男子的人生态度。不管在听节目的你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希望为了一个美好的前进的点一起努力，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好，充满浪漫的回忆。 命里有事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人比海里沙，无用多牵挂，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 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是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时间过得真的很快，转眼来到了22:56:59，我们的节目大概还有2:55结束， 忽然就的话题是我生命当中一个简单的生活场景，但是你可以把它想象得很丰富、很复杂、很简单又很纯真美好。那今天晚上所有的歌曲还有一首要推荐给你，也希望今天晚上你过得愉快开心。明晚同一时间不要忘记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谢谢花椒的朋友，谢谢所有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祝你晚安。这首歌曲来自于朴树，今夜的滋味，希望你安眠好梦，不要忘记接下来的活力 music， 拜拜了。 风轻划过了脸上，这夜色真好，你就静静靠在我身旁，看灯火亮起，为什么会伤心，又为什么